据南朝鲜时事点评报道，正在驶向朝鲜半岛水域的美国考尔文森号核航母有一架舰载机 FA-18 马蜂战斗机21号 B 坠落。这架战斗机是参加战争演习后降落时被落在大海里的。